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九十集，结案。傅林烨想起昨夜西红轩的话，此时对上萧继明又为难起来，可他见李建恒没吭声，海良仪也没有开口解围的意思，便只能强撑镇定。 世子久居离北，可去都到底不是边陲，许多事务处理关系不同，自然 军中如有职权僭越的事情，便统称为以下犯上，按律当斩。 赵辉有军职在身，当下出列接道： 此事原不该由世子开口，可这么久了竟没个人提醒皇上，御史大人自己也如坠梦中，办得浑浑噩噩。禁军总督的牌子掉了十几日，御史三次搜查，查出来什么没有？总要有个交代吧。 不是查出了权城司的事情吗？ 李建恒扔了公子， 现在问你刑四案，你怎么还在旁扯些别的？ 问题都出在萧迟野身上，左右离不开他。皇上，刑四案要查，可他受贿的事情也不能搪塞呀。 傅林烨急声说。李建恒起身指着傅林烨说： 他受什么贿了？权城司，你以为这事朕不知道吗？朕那会儿还跟他一道混街呢，这事儿朕比你清楚。刑四都杀到朕跟前了，你不急，就惦记着那点小事儿。朕看啊，天子安危于你而言也没什么要紧的嘛。 傅林烨不妨他前几日还咬文嚼字地骂萧迟野，今日就转头骂自己，不禁惶恐惜醒。 皇上，皇上是臣的君父，伤及豪某，臣都痛不欲生啊！皇上， 事有轻重缓急，为这刑四案，孔尚书连夜不休，策安也递了腰牌，为了避嫌，连进度也不敢问，整日在家面壁思过。如今是怎么样？到底查到了哪里？还要怎么查？不如一道说明白，我府上也好准备着。 礼部侍郎江旭出列： 明明白白的案子涉及禁军，可跟离北王府没关系，是谁前去离北王府上搜查的？这与理不合，传出去都当皇上要查离北王，坏的是去都与边陲的情谊。 李建恒知道搜查王府的事情，但他得装不知道，他再笨也明白了，萧继明把这几日都看在眼里，再揪着萧迟也不放，是要生事的。李建恒立刻踢了傅林烨几脚，骂道： 你好大的胆！谁准你去查离北王府啊？朕让你去查禁军办差大院。 傅林烨挨了踹，慌忙说： 不是臣，不是臣查的，是沈振府去的。 沈泽川一愣，莫名地说： 我受旨协助大人搜查，是大人叮嘱我，禁军犹如铁桶，许多仗怕会黑白两分，去了王府仔细搜查，我便去了。当时堂上端茶倒水的人也不少，随便换来一个问问，也知道是大人你叮嘱的我。 傅林烨咬牙说： 你，我分明只叫你仔细搜查，没有提及王府两个字。 沈泽川正色说： 我受命于天子，在御前绝无假话，如果没有大人的命令，我独自前往王府，哪里会有随行御史呢？ 傅林烨见沈泽川眼里含煞，便知道自己情急之下咬错了人，他左右环顾： 魏大人，魏大人不是？ 住口！自个儿做的事情还敢在皇上面前胡乱攀咬，你要脸不要？当个案情是小，坏了皇上与李北的情分是大，这也忒不知轻重了。 魏怀兴当即断喝。傅林烨至此已知道自己被踢出来了，他要替李建恒兜着，替魏怀兴兜着，替西红轩等等所有人兜着，这些人哪个他都开罪不起，神仙打架只能由他来收拾烂摊子。傅林烨马上磕头： 是臣一时糊涂。 李建恒指着他骂道： 糊涂还敢狡辩啊？策安虽掉了牌子，可事情还没查清楚前，他便仍然是禁军总督。 你查他就查他，还敢给禁军脸子看啊？朕见你啊，根本就不是查案，分明是派出一级。 李建恒除了那日骂萧迟也，便没再发过火。此时骂得傅林业浑身颤抖，他也懂事，跪着身，老泪纵横，把面子给萧继明还足了。萧继明带李建恒骂够了，才说：“ 大人也是查案心切，这案子既然已经闹成了这样，不如撤了策安的职好了。我看这几日督察院弹劾的都在理，他疏忽之责免不了。”委实不适合再在御前行事。 说罢他又一笑， 政策都指向他，他要真干了这种混账恶事，是该诛九族。今日诸位也在，为着避嫌，连我萧继明的李北兵马腰牌也一并撤了。我已书呈李北，叫父王摘冠卸袍，带着我的妻儿白衣入都来受审。 萧继明话音一落，李建恒就慌了，他应也不是，不应也不是，便只能望向海良仪。海良与萧继明对视片刻，老头忽而一笑：“ 世子说笑，这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？何必再打趣老臣呢？” 孔丘稳了稳神，极快地接道：“ 是了，阁老说的不错。袁柳虽有在东龙牙行设宅子，可那到底是他与福林的私事，本就不会张扬。总督管辖20000人，哪能事事都公卿审查？再者行贿一事，袁柳一直否认，便不能只听湘云的一面之词。臣已查明，湘云对总督多半是因爱生恨，这说辞做不得真。” 李建恒也亲自上前：“ 季节了就不必再提，世子快快请起。” 李建恒也不想查了，挨着采薇公便是挨着慕如，傅林业都能说踢就踢，那慕如对于这些人而言更不是东西。若是真的惹上了关系，他李建恒才是真正的唇亡齿寒。李建恒看着仍旧谈笑风生的几人，却觉得这些都不是人，他们背后立着的是超越皇位的庞然大物，像是不可抗逆的洪流与飓风。帝王并非自由自在，他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局势，他怒骂的、欢喜的，通通都能成为致命要害。他做不得自己的主，他是被圈在龙椅上的囚徒，太可怕了。李建恒在内心深处抱着自己，他站在他们边上，犹如站在薄冰之上，如果他哪天不慎掉了下去，就会像他皇兄一样，眨眼间被各方角逐的马蹄踏得血肉模糊。他的生死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仅仅是他恰好姓了李。但若是这天下还有人也姓李呢？李建恒被这个念头急得颤抖，冷汗顷刻间就冒了出来。不可能，他阴郁地默念着，不会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